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我叫余淮，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现连起来耿耿于怀啊。 有的成熟动人。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有的恢宏大气。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有的扑朔迷离。 我还有机会吗？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李雷。 你说这上海这么大，你一个人在这打拼， 这是我的简历。 要吃的苦太多了。 你结婚了吗？ 这和我应聘有什么关系吗？ 这苏晓第一天来上班，他就把这块难啃的硬骨头交给了他。 可他们还是认为你失职了，对集团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和不良影响。 怎么会把责任落到我头上呢？ 在我们这个行业，有项目就有一切。 由孙俪和赵又廷领衔主演的现实主义职场话题剧《理想之城》正在热播。这部电视剧改编自周围的同名小说，聚焦造价师苏晓的成长之路，也对形形色色的职场众生相进行了全方位的展现，还原了最为真实的当代职场图景。那么在男性掌握绝对话语权的建筑行业，女主人公苏晓是如何完成逆袭的呢？她的进阶之路对于我们当代职场人有哪些启发呢？当理想与现实碰撞，是该随波逐流还是坚持本心呢？今天的节目，我们请到小说《理想之城》的作者，同时也是《理想之城》这部电视剧的编剧周维和记忆方文化的策划编辑钱丽，一起聊一聊《理想之城》这本书。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来进行互动。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面请到两位嘉宾，一位呢是这本书的作者周维，周维您好。 哎，大家好，我是周维。 另外一位是这本书的策划编辑钱丽，钱丽你好。 大家好，我是钱丽。 钱丽来自记忆方哈。那么《理想之城》这本书啊，其实呢，它讲述的是一个这个女性职场逆袭的作品，而且呢，它也改编成了电视剧，受很多网友的这样的喜爱和欢迎哈。那我先想问一下这个作者周维哈，那么在这本书当中啊，您这个笔名叫做若花冉冉。燃呢是燃烧的燃，是吧？像花一样，然后燃烧了，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对， 就是这个笔名，您是怎么想到起这样的一个笔名来从事文学的创作的呢？ 其实就是在我比较年少的时候，我比较喜欢杜甫的那个诗《将壁鸟逾百》，山青花欲来，然后我就觉得这首诗呢特别的美，我就想做那个把青山都点来了的红花。但是后来我就觉得自己想法太简单了，太中二了，那是年少时候取的名字。 那没有说想再换一个名字吗？还是说因为这个名字已经用了这么久，被大家所熟悉了，就这样了？ 其实是想过换的，但是大家都说了，已经这样子了，你就将就一下吧。 那就将就一下 啊，对 啊，那您还挺能将就的。 没有办法。 那这样一部小说哈，您在刚开始创作的时候，名字就叫《理想之城》吗？ 名字叫做《苏晓的战争》。 叫、就是个主角是吧？苏晓的战争哈、 是。 原来这个名字啊，为什么要用一个主角的战争来命名这本书呢？最开始的时候啊、 因为他讲述的是苏晓在一个男性员工占90%的建筑行业里面的一个一路厮杀升到高层这个位置的故事，所以就叫苏晓的战争。 那后来理想之城这个名字为什么要改成他了呢？ 当苏晓战争改编成电视剧的时候， 内容做了扩充，它已经不只是苏小一个人的故事了，它是很多人的故事，所以就 叫理想之城。之前说如果是苏小的战争的话，感觉就像是一个女性的职场的奋斗史，就是一个很理想主义的女性，然后是自己的越级打怪这样的一个故事。但是是理想之城的话，我觉得周围很好的就是刻画了整个一个社会的群像，所以这样的话我们觉得就是后来叫做理想之城也更加的合适。 那等于说这个名字是出版社这方面我们的出版方哈来给作者提的意见咯。 这个倒 不 是这个 电 视方修改的， 对，出品方他们改的。 那么这里面就要提到我们这本书的内容了哈，因为提到这个主人公苏晓，那么他在这个建筑行业不断的打拼的这样的一个故事。那么建筑行业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一个领域哈，那是不是要求作者要对建筑行业的相关的一些专业的知识啊背景啊有所了解才可以呢？您又是不是在这个领域之内的从业人员呢？ 我不是这个领域的从业人员，但是呢我曾经做过两年的房地产策划，我对这个行业还是有点了解的。然后这个故事是根据我的好朋友一个国企总经纪司的人生一段经历改编而成的，所以当我写完以后我都会直接发给他看，他觉得哪儿不对我就改哪里。 就是您二位是在一个怎样的情景之下他就给您讲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呢？ 那个时候我从我的老家到北京来，那个时候正好我有一本书出版了，我来做活动，然后呢我就住在他家里， 就可以天天跟他交流。 是是，我们聊了很多，因为他刚刚他从国企跳到了这家企业，他就有完全不同的形式风格，他自己就很有感触，就跟我说了很多。 能举个例子吗？比如说他跟您说了一些什么呢？ 就是他被赵显坤提拔的这一段，就电视剧里还原的非常好。就他当时从国企跳到一个民营企业的时候，他在那个子公司干了一年的时间，忽然就被总部一个调令直接调为副总经纪司，而且是那个董事长签名的。他当时就很诧异，他也不想去，因为他在子公司干得非常好。子公司的那个老总非常欣赏他，所以他当时就去总部想要说服董事长放弃这个调令。但是董事长就给了他3分钟时间。他进去的时候，一开始董事长还在那儿看那个文件呢， 只给他3分钟是吧？ 对，头都没有抬，直接问了一句说：“你觉得我们今年跟宝钢签那个钢材协议什么价格比较合适？”然后他一开始以为不是问自己，因为旁边还有助理什么之类的。结果董事长抬头跟他说：“ 问你呢？” 对， 问你呢？ 这个情景就给我非常深刻的印象。我首先对赵显坤，就董事长的名字吧，这个人物产生了好奇心，然后我觉得在这里看到了两代从业人员他们的那个格局啊，或者说他们心胸啊，还有赵显坤的那种处事风格，对人心的掌控，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产生了创作这个小说的欲望。 但这样的话仅仅有这样的一个情节肯定是不够的哈，这样的一个场景肯定是不够的，因为几十万字的小说嘛，有那么多的内容，那么多的人物嘛，那后来这样的其他的人物这样的情节故事你又是怎么收集，一点点收集起来的呢？ 主要人物我的朋友都跟我讲过，所以我就把他离开国企进入这个民营企业以后的那个经历，从先在民营企业里面干的那些比如说全面预算管理啊，这一系列事情干完了以后，他因为他的业绩非常出色，他就无意之中在他不知道的时候已经被董事长给关注了，然后就连升3级直接提拔到了总部。再到总部以后，因为他特别年轻那个时候， 那时候多大？大概 他是6岁读的书，所以他那个那年他才27岁。 哦，这么年轻。 对，他是21岁大学毕业的，所以他那个27岁的时候就直接被比那个电视剧里还年轻， 还年轻 一岁。 对， 哦，真的年轻有为哈。 是，然后到了集团以后，那肯定都不服他呀。那全都是一些大老爷们，那怎么可能会服他呢？ 对呀，对呀， 那是一个男性的职场。 是，所以就发生了很多故事，就是这么改的。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是不是觉得一个女性在这样都是男性的世界里面一路拼杀，这本身就是一个很有戏剧性冲突的一个故事？ 对对， 是吧？ 啊，因为建筑业90%都是男性，领导层基本上都是男性，就是高管、副总级别以上的基本上都是男性。如果是国企，最多就有个女性管理者，可能管管工会啊；民企可能就是 HR 总监这个角色。 对、对对 啊， 没错。 所以苏潇他作为一个技术人员，就是专业人士，他能杀进这个管理层，确实是非常不容易的。首先他的能力要过硬， 对， 其次他还要会处理那些就是复杂的那种对办公室政治吧。 对对对，是这样的。那您觉得在这本书当中有那么多的男性啊，那样的角色，那些男性角色也都是有原型的吗？ 大部分都有原型，当然也经过后期加工了。对，因为我肯定作为无论是小说还是电视剧都要有戏剧性的那一部分。 对，那您觉得一个女性在这样职场当中，在充满男性的这样的世界的职场当中不停地打拼，那么对于她来讲所遇到的最大的难度啊、问题啊在于哪里呢？ 其实我觉得难度来自于几方面吧，比如说第一方面就是男性管理层吧，他普遍认为女性做不了管理，因为觉得女性容易唧唧歪歪、情绪化，很喜欢抓小细节，不看大局，所以他们普遍认为女性做不了管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在这么一个男性的世界里，建筑业我们可以想象，因为他是要跟那些包工头、甲方就进行交际，而这些交际通常可能在保健城这样的地方，很不方便。所以当时他被提拔的时候，就有人说：“你让这个人来，怎么去开展？跟甲方怎么打交道？跟那些包工头怎么打交道？主要是这两方面吧。” 那就是在这本书当中还有很多专业性的这样的词汇哈。那么这些词汇您又是怎么了解到的呢？ 首先呢，第一关就是我朋友给我提供了，就有些专业词汇。后来呢，因为我们在做电视剧的时候呢，我们有采访了，大量采访了那个建筑业的从业人员。在最后我们把它拍成电视剧的时候呢，我们又专门找了一个建筑企业的商务部门，他整个部门过来给我们做那个技术支持。所以就是层层把关。 在电视剧当中您是担任了这编剧的角色是吗？ 对。 小说里面这样的情节和内容和电视剧里面的主要的差别在于哪里呢？ 大情节没有什么差别。主要的差别在于电视剧对人性的刻画比较深刻。小说吧，因为我写小说的时候2009年写的，那个时候我也比较幼稚所以就对情节这一关呢做的还可以，但是对人性啊还有人心啊刻画的不够深刻。把小说转化为电视剧方面的话，把这一部分补足了。 是这样哈。想问一下我们的编辑哈，策划编辑，就是记忆方这边又是什么时候了解到我们的作者哈周伟有这样的一部小说的，然后咱们最后决定出版的呢？ 是因为这样，我跟周伟一直有联系，我之前出过他挺多书的，所以然后是他一开始写了这本书的时候，然后我觉得哎挺好，很有意思，然后是想让他继续写下去，但是他当时没有写完，2009年吧，关于职场这部分，主要都是很男性的世界，唯一那个时候出了一本《杜拉拉升职记》， 对， 那也是很偶像的、很悬浮的一本书嘛，对吧？包括拍成电视剧也是这个样子，但是过了几年，有差不多是2015年左右的时候，然后是我觉得就是，大家的想法观念都在变，然后是从我们各方面，比方说微博的兴起啊，还有这些东西，就是说女性的地位或者是意义或者是自我评价都提高了。然后我就觉得哎，周围这本书你是不是可以重新把它给写完？ 那时候还没写完是吗？ 对，那时候没有写完， 写完了，只是写完了第一本没写完第二本，然后我觉得那个写的不咋地 对，然后我就跟他商量之后，然后让他能不能够完成 这部作品。 后来就在编辑的这样催促之下，然后您就把这个作品全部完成了。 我自己都很可能忘记了。 啊，是吗？ 对，我写完了以后，我觉得不咋地，然后我就偶尔回去翻一翻，翻一翻就改、 嗯、 改一下、 嗯， 翻一翻就改一下，然后那个 就放在那儿了。 对对对，我都根本没有想过会出版。 是的，之后他还出版了其他的一些书。 对，然后钱丽来找我说，我记得你还有这本书，有一本职场书，你把它再重新修改一下。我说那就改一下吧。然后改完了以后就交给他了，他说可以。 哦，改花了多长时间？ 几个月吧，我觉得应该是。 嗯，哎，这种修改哈，就是您是那种就是大的结构上有调整呢，还是说就是这个在词句用词上有所改动呢？ 大的结构没有调整，因为原先那个故事比较复杂，原先小说我还写了那个国情那部分，后来我就把那一部分删了， 嗯， 还把一些人物给删了， 嗯，对，还增加了一些人物， 哦， 对，又增加了一些人物，就把故事 做得更精炼一点，因为一直没写过职场小说，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想表达的特别多，表达太多以后就会很凌乱，所以那一次是删了很多东西。 嗯， 原本是二十几万，删完以后好像删了几万字。 哎，那这样的话就是因为作者想表达的多应该也是一个好的地方啊，因为他想跟大家传达的想法更多，那为什么还要删呢？是我们编辑这一块有一些什么特别的考虑吗？ 因为作为小说来讲的话，你必须主线明确嘛，它跟电视剧不一样，电视剧你可以有很多支线，刻画很多人物，但是如果小说的话，你可能就分散了，读者会觉得你怎么讲一段这个，然后又讲到一段另外一段这个，就是对于主线就是影响会比较大一点， 会影响阅读时候的那种连贯性。 对， 那这部小说出版了之后哈，又是怎样就后来被这个影视改编影视制作公司看到了，他们又是什么时候开始决定要拍成电视剧了呢？ 当时是我们联系了一家影视公司嘛，然后是双方聊过之后觉得这个小说然后是内容非常的扎实，可以来作为拍连续剧， 嗯， 然后就是双方就签署了各种合约嘛，然后就开始进入了下一步。后来就是应该是影视方然后是看到周围，然后就跟周围聊，然后就想请周围来操刀编剧嘛， 因为这要改自己的东西哈。 对， 您当时担任编剧的时候，您觉得就是这种影视剧本毕竟和小说还有很大的区别哈，那这一块您又是怎么慢慢去了解说影视剧本应该怎么去改，应该怎么去弄啊？您在做这个电视剧编剧的时候，比如说您又做了一些什么呢？ 其实一开始他们并不是说想让我来主写，他们是希望找一个成熟编剧，然后呢我作为技术方来提供支持，类似于这样的挡酱油的角色吧。但是后来他们一直找不到合适的编剧，后来那个就由我来主笔了。我因为我没有做过电视剧，所以他们找了一个成熟的老编剧编审老师 啊，编审老师， 就是吴兆龙老师，做过那个《雍正王朝》和《者相共和》的 哦， 其中《者相共和》是我最喜欢的电视剧之一，对，他非常成熟，所以一开始是他带着我。入门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您就也了解到了很多有关这个编剧方面的一些知识，技巧， 其实因为我以前也写过， 之前写过电影剧本， 对，我写过不少 电 影 剧本， 对，虽然没有几部被拍出来，但是我写了至少有将近十部电影剧本， 哦，是吗？ 所以我对那个编剧其实是有一定的了解的，只是说我没有做过 电 视 剧 编 剧， 因为电视剧编剧跟那个电影编剧还是有点区别的，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吴老师就带了我，以后我其实还算入手很快的。 那因为有的时候啊，这个电视剧拍摄还有这种驻场编剧哈，要随时跟着这个电视剧拍摄的进度啊，他要对剧本进行调整啊。那这部电视剧在拍的时候您也全程跟下来了吗？还是就是说我把剧本提供给这个制作方，然后您就可以做自己的事情去了？ 我是全程跟下来了，但是我不叫驻场编剧，他们也没有说在拍摄现场改剧本，很少很少，我们的剧本在拍摄之前都已经做得比较扎实了。我之所以那个跟组是因为在开机 前一个月，导演觉得我后面部分就是写到苏小去了云南，跟这个故事有点散了，就是因为他离开了那些熟悉的环境，又是一个新的环境，他觉得作为电视剧这有点问题，所以我就把小说第二部的内容提前写成了电视剧，重新写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这部电视剧当中呢，有很多配角也非常的出色哈，而且也非常的丰满。那么这些配角，在书当中也有吗？还是说也有原创的啊？你能跟大家说一说吗？ 就最原版的小说里面，就是苏小是吴红梅招进来的，这更接近于就是我朋友真实的经历。后来我朋友升到那个总经纪司以后，又提拔了吴红梅这个人物。 那在这个剧本当中，为什么要把吴红梅这个角色和这个主人公的关系，将他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丰富了？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改动呢？ 当时考虑的原因有各种各样， 你 让我现在说我都有点忘记了。但是有一点，就是在原小说里面，苏萧那个个人生活是没有写的，所以把吴红梅这角色转化为闺蜜的话，她的那个个人生活呢，就跟她的工作生活呢就结合在一起了，那就节省了笔墨，又把 人物的形象也更立体了 啊。同时呢，两个大学时代的同学，他们在走上人生以后，他们学的是同一个专业，在本科的时候学的是同一个专业，但是走出社会以后呢，他们却有一种两种不同的人生，不同的选择，这可能也会产生一种对比吧。 想问一下钱丽哈，就这本书在出版的时候，从这个记忆方这块，就是在人物啊，这种情节的推进啊，包括人物之间的关系啊，人物的性格，又有没有提出一些修改的意见呢？ 我们提出修改意见最多的可能是一开始的版本。一开始苏小战争的时候是有提出，就是把之前一些枝枝节节给砍断，然后是增加新的人物，就是尽量不要离开主线。但是到了后来版本的时候，因为周围嘛，他已经经过4年的那个剧本打磨，整个人物线条已经非常清楚了，所以在我们这边来说的话，只是砍掉一些过多的其他的情节就可以了，他的主线就已经非常的丰满了。 哦，是这样哈。 对，所以全新升级版基本上是我们没有做什么工作的，我们只是第一本的时候做了一些工作。 对，因为全新升级版就从这个苏小的战争变成了理想之城了，是吧？ 是的。 对，人物也更加的丰富，性格也更加的饱满。哎，那么您作为作者哈，周伟，我想问您一下，就是您觉得您的这个故事的原型啊，您的那个朋友，其实也包括在这个小说当中，不管是苏小的战争还是理想之城这个主角苏小这个人，他之所以能够这么快的啊，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能够得以升迁啊，他的事业能够走向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您觉得主要的原因在于哪里呢？ 就是他的专业能力肯定是第一方面。因为他们做的是也算是技术工种吧，就是做得好做得坏直接数据就能体现出来，而且他这个岗位就是开源节流，就是抓钱的，所以对老板来说 就很有用，你有没有用一眼就能看出来。 对，就是这个人是不是我想要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来。所以他表现出色，老板就一把把他抓住了，就直接把他提拔了。这一点很重要。至于他后期呢，我觉得跟他的那个坚定勇敢非常有关系。 您可以举个例子吗？比如说他在一个怎样的一个情节当中，怎样的一个这个环境里面，他就表现出了他的坚毅和勇敢呢？ 比如说他那个当时他升到集团的时候，那大家都觉得这女的，因为她长得还可以，挺白的，白净的啊，他升上去了以后，大家都肯定觉得就有一点点 有点潜规则的意思， 潜规则啊 啊 啊！那不然的，为啥提拔一个这么年轻的女孩子呢？就算她能力再出色，那也不可能出色过我们这些男人吧？所以当时的时候，他就刚到集团的时候，就流言蜚语挺多的，然后大家的眼睛都盯着他。 那肯定的， 然后呢，现实生活中呢？ 我讲原型哦，老板呢在公司里面啊还有一个女朋友， 嗯 哦，那女的那个反正就跟他不对付，他那个女朋友又在公司也属于老员工啊，能调动资源很大呀， 嗯 啊，就各种给他设置障碍。 那后来又是怎么克服的？ 他的想法就是我身正不怕影斜，你一时看不清楚我没关系，你过一段时间你不就了解我是什么样的人了吗？ 那其他的同事是不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这样的观察啊，或者说通过自己的能力来进行证明，嗯，是不是也都知道到底实际情况是怎样的？ 对，但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的专业能力真的是太厉害了，就是别人搞不懂的那些项目，比如说那个一个工地一个项目，很多时候做着做着他们都不知道自己的成本是多少了，然后那个时候集团就会把他派到项目组，他去让他调查，然后很多时候他说去其中一个项目组一调查，这个项目组已经亏损6000万，但是那些项目组那个领导都完全不知道，所以就是还是我觉得根源还在于实力。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季亦芳这边哈，您觉得就是通过这样的一部小说啊，不管是之前啊第一版最初的这个苏小的战争，还是我们后来现在新出这个理想之城，它能够让我们的读者看到一些什么？想期望通过这样的一部小说，让读者感受到一些什么，了解到一些什么呢？ 我们对于这本书的定位一开始就是一个女性职场主义的作品嘛， 嗯， 我们觉得就是大多数女性吧，就是看这本书，你可以知道你所在的单位是什么样子的，比方说从一开始的那个国企，然后是到了一个小的民营机构，然后到了集团，然后是你会在这三个不同性质的那个工作单位吧，你能看到各种各样不同的人， 嗯， 然后你会看到如果你往上走了一步的话，别人对你会是什么样的态度，什么样的观点，就是我们就可以从苏小这个人物他是怎么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我觉得我们都可以学到很多知识。 嗯，对。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当我们是身在职场底层的时候，我们可能不能看到这么多，我们可能看到的就是我这个月赚多少钱了，我明年可不可能升职， 嗯， 我的薪水会不会有10%的增长， 嗯， 但是这本书会让我们看到领导层他是怎么想的，比方说赵显坤，对不对？赵显坤说我需要你来为我背这个黑锅，这就是你的作用， 哦，嗯， 然后别人会说你当了副总经济师，你占了我想要的人的位置，这样的话对我的一亩三分地是有影响的， 嗯， 然后他们会怎么来对你。我是觉得比方说如果我们还只是比较底层的小员工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上位者是怎么想的， 嗯， 然后我们也许可以慢慢的努力的一点一点往上走。 但有些人可能会想，哎呀，说我这一辈子我觉得做一个普通的小员工也可以呀，满足于自己小富即安的情况，那我为什么一定要知道上面的人是怎么想的呢？ 没有问题，满足小富即安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也可以有远大的理想，或者是看得更远，我知道你为什么会这么做， 嗯， 就是你蒙着眼睛不太好，但是你如果睁开眼睛之后，你会知道自己有可能会走多远，这样的话万一你想努力一步的话，也许就成功了呢。 嗯，就是不想当将军的士兵就不是好士兵，是吗？ 对， 是吗？ 也许我们实力达不到，但是我们要知道怎样做才有可能成功嘛。就是大家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躺平的。 啊，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啊。周围，您觉得苏晓这样一个人物啊，因为不可能我们职场当中呢说每一个人哈都可能像他一样，对吧？ 啊， 其实呢，很多很多的朋友，那么在他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可能就是一个螺丝钉啊，做好自己的工作，希望让自己能够生活得更好一点，这是很现实很实际的这样的一个现实的情况。那么您觉得您通过塑造这么一个人物啊，很优秀又懂得为理想而奋斗，那么您觉得想您要通过他告诉我们的更多的职场当中的人一些什么呢？ 最近这部电视剧在热播，然后呢我就见了很多人，就他们表达了对这部剧的喜爱，其中有些人他就很直截了当地跟我说，我就是苏晓。 哦，是吗？啊，他是现实版的是吧？ 对，他我就是苏晓。而这一类女性呢，可能就是女制片人、女的总经理。 嗯， 这就说明什么呢？ 我觉得说明苏晓身上的那特质还是有现实主义的那个意义存在的、 嗯、有一定的普遍性的， 对、 嗯、 但是有一点呢，就是同时呢有网友问过苏晓这样的人真的存在吗， 啊，对，肯定会有人有这样的疑问、 啊、我觉得从这两个那个就一个人告诉我他就是苏晓，一个人在问苏晓这样的人物真的存在吗，这就是有一对很有意思的那个对话， 是 嗯，这说明了就凡是能够真正的坚定自己的理想并且能够一直保持前进的人是可以成为苏晓的， 对 啊、 嗯，没错，一部分人他可能会认为说这样的人不存在， 对， 那一部分人认为说那我就是，就是我个人感觉可能那些认为这样的人不存在的人是不是就是那种说哪有这样的人啊，大家都是这样的为工作而打拼的辛辛苦苦的啊，能做好自己的分内事情就可以了啊，是不是就是有这样的想法的人是不是会认为说啊那这样苏晓这样的人不存在， 现在有一句话叫做我们多想成为苏晓但是我们最终多成为吴红梅、 嗯、 对 啊，所以呢我们来看看苏晓跟吴红梅这两个人的人生历程有到底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呢、 嗯、 他们曾经是大学同学而且都是985、 哦 嗯、学校的那个就是中国有两所学校的那个建筑专业非常厉害，一个就是同济大学、 嗯、 一个就是哈工大、 嗯、 他们是同一个学校的毕业生，但是吴红梅呢她在实习的时候去了工地以后呢她就被吓着了，因为工地是一个雄性的世界吧。 嗯。 苏晓呢去了工地以后呢他没有被吓到，他继续坚定不移在这个行业里继续工作下去、 嗯。 包括在电视剧里面都有一个片段他去工地睡在那个工棚里面，就是那个临时的那个简易房里面。 嗯。 啊，这是常有的事情。那个当时我朋友去的时候，他要洗澡的时候，他还要找个男同事守在门口。 哦， 啊，说明吴红梅这个人不够勇敢，不够坚定。 嗯、 他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容易退缩，而苏晓更为勇敢，更为坚定。 嗯， 我觉得这一对人物的存在意义就是让你。来自己做一个选择，做一个判断吧。 嗯，对，就是两个人的起跑线实际上是相同的，对吧？对吧？都是985的，也都是非常优秀的建筑专业的毕业生，但是最后的结果却不一样，区别在于哪里？原因在于哪里？大家看一看就能够知道了。 对， 是吧？嗯，哎，那就是《理想之城二》的话，这本书我听说也快要出版了，是吗？ 对 啊，那这本书这个二的故事会跟一的故事有什么不一样呢？能稍微的跟大家简单透露一下吗？包括我们什么时候能看到这本《理想之城二》呢？ 三审已经完成了，正在等待书号还有 CIP。 那个二主要是讲天字号合并这一部分内容，并且为三做了铺垫。 哦，还有三。 这个不是说是临时的想法，其实在开始写这个故事的时候就有这个构思了啊、 嗯。 只是说当时的时候因为我的小说比较幼稚吧，我个人觉得出版了以后我又去写剧本了， 嗯， 没时间去写二跟三， 嗯 嗯，刚刚所以把二写完，二呢主要就是把天字号合并这一份内容写完了并且铺垫了三， 嗯， 就是对资本力量嗯，资本的不择手段做了一点铺垫。 嗯，好的，那我们也非常期待哈，您的这个《理想之城二》尽快的出版，是吧？啊，尽快的能够跟大家见面。好，今天呢，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共同分享了《理想之城》这本书背后的这么多的故事。谢谢二位。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主持人李雷代表编辑张雅娇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另外呢，也欢迎大家关注编辑部的故事的官方微博账号随时读书。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朋友们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碳中和找金科，金科能源你的零碳伙伴。